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七章。跟住落嚟系一个严寒嘅冬天，喺风暴季节之后，换嚟铺天盖地嘅一片初雪，然后再换上一层一直到二月都未融化嘅厚冰。动物好清楚外界一直观察住佢哋，所以继续倾尽全力重建风车。佢哋知道，如果风车唔能够如期收工，善道嘅人类一定会好心凉。出于愤怒，人类都假扮唔相信破坏风车嘅系斯诺波。佢哋话座风车冧落嚟，只系因为泵墙太薄。动物知道根本就唔关事，不过大家最终都决定将泵墙由之前嘅18寸厚改造3尺厚，即系话佢哋要采集嘅石头亦都会多好多。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采石场周围满布咗飘雪，所以大家咩都做唔到。到后嚟，干寒刺骨嘅天气嚟到，情况终于有啲进展。不过呢个时候工作环境实在太严峻，动物都冇办法工作得好似以前咁积极乐观。严寒之中工作，唔单止系冻到入骨，仲好容易会肚饿。饥寒交迫，就只有薄萨同高乐华一直冇灰心过。虽然史叫娜发表咗好多慷慨激昂嘅演说，去提醒大家服务系充满喜悦，而劳动系充满尊严。不过其他动物觉得更能够俾到佢哋启发嘅系薄萨嘅韧力，同埋佢嗰句永远唔会认输嘅我会更努力工作。去到一月，食物开始短缺，谷物配给度大幅减少，但同时特别委员会宣布话，大家会多翻一份额外嘅薯仔配量作为抵偿。冇几耐，动物发现储存喺泥土下嘅薯仔都系因为层泥冚得唔够厚而冻烂咗，啲薯仔已经变到淋白白同白，好多都已经唔食得落肚。有时佢哋连续几日除咗谷壳同红菜头之外，就乜都冇得食，饥荒似乎已经迫在眉梢。呢件事自然要保密，唔可以漏出风声俾外界知道。风车倒塌激起咗人类制造更多针对动物农庄嘅假新闻，人类之间又一再流传话，好多动物都因为饥荒同疾病而处于垂死边缘，而且佢哋之间不停咁互相厮杀，甚至进食同类同埋杀害佢哋嘅友谊。拿破仑好清楚，如果储粮嘅真实状况外泄，会带嚟好多坏后果。所以佢决定利用温柏先生传播一个相反嘅印象出去。到呢一刻为止，每个星期温柏嚟农庄嘅时候，动物同佢嘅接触都系少之又少。但是现在有少部分精挑细选出来的动物主要是绵羊，受到指示要有意无意地在他附近提起最近配粮又增加了。除此之外，拿破仑吩咐要将谷仓里面几乎空溜溜的储粮桶灌沙，然后用剩余的谷物粮食覆盖。之后动物会借啲意地带温柏走过来谷仓，等他可以望到那些储粮桶。他不如有诈，持续向外面的人报告动物农庄里面没有任何粮食短缺的问题。即使是这样，去到一月尾，他们很明显真的有需要要找渠道获得多些的谷物。最近的日子，拿破仑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反而多数会留在农舍里面，门外由几只凶神恶煞的大狗把守住。当他露面的时候，排场总是相当铺张，6只大狗会包到他实一实，护送着他，一见到有其他动物行近就会大吠。 很多时他甚至连星期日都不会出现，只是透过其他猪，特别是史叫拿下达命令。一个星期日朝早，当母鸡啱啱走入谷仓，准备坐低生蛋，史叫拿宣布他们必须要交出一阵生出来的鸡蛋。原来拿破仑透过温柏签了一张一星期提供400只鸡蛋的合约，赚回来的钱足够换到维持农庄到夏季所需要的谷物和粮食，到时情况自然会好转。当母鸡听到这里，不其然好凄凉地喊出来。虽然之前已经提过这种牺牲迟早可能会有需要，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想过真的会有这一日。他们刚刚先准备生蛋，等春天来到的时候可以孵鸡仔出来。他们抗议说，如果现在硬要拎走蛋，根本就等同谋杀。跟着下来发生的是驱逐宗师之后的第一次起义。在三只后生米洛卡克母鸡的带领之下，一众母鸡都下定决心要阻挠拿破仑的计划。他们的方法是飞到屋檐上面生蛋，等蛋跌落地下跌烂晒它。拿破仑很迅速地作出了无情的回应，他落命令停止再配粮给母鸡，再颁令如果有动物比任何一只母鸡一粒米那么少都好，都要判死刑。几只恶狗将会确保这些命令能够确切执行。母鸡前后坚持了五日，最终他们都要屈服，走回入自己的巢箱里。事件中有九只母鸡离世，他们的遗体埋葬在果园里。官方消息说他们是死于球虫病。这件事温伯完全一无所知。鸡蛋最终准时生产，每星期会有间杂货铺的货运马车开入来农庄运走他们。这段时间里面再没有听过斯洛波的消息，有传闻说他躲在了邻近的农庄里面，如果不是胡木农庄就是偏田农庄。拿破仑现在和其他农夫的关系改善了。话说十年前宗师清理一棵山无巨树之后，留下了一大堆木材在前院，这木材一早已经经过风干，所以温柏提议拿破仑不如将它卖出去。飘琼顿先生和菲特力先生两个都对这批木材相当有兴趣。拿破仑心大心细，一时未想到卖给谁好。大家发现每次当他就和菲特力达成协议的时候，就会有消息流出说斯洛波躲在了胡木农庄。但是当他一开始属意飘琼顿的时候，就会有消息说斯洛波其实是在偏田农庄。初春来到的时候，动物突然发现了件好得人惊的事。原来斯洛波一直都在三更半夜偷偷地潜入农庄。大家知道了这件事之后都食不安睡不落。据说他每晚都会趁黑钻入来，然后大搞破坏，偷谷粮，打碎啲奶桶，打烂晒啲鸡蛋，踩烂晒啲苗床，咬烂果树的树皮，什么衰事都做尽。所以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通常就会说是斯洛波搞鬼。如果窗门烂了或者水位塞了，就会有些动物一口咬定是斯洛波半夜回来做的。当仓库条锁匙不见了，整个农庄都会异口同声说是斯洛波掉了个井里。奇怪的是，就算他们在粮食袋下面找回条不见了的锁匙，他们都会继续相信这个故事。乳牛也会不约而同地指控斯洛波趁他们睡觉的时候静鸡鸡走入他们的旧房揸他们的奶出来。传闻还说一向在冬天会制造很多麻烦的老鼠，原来和斯洛波都是私下勾结的。拿破仑于是下令要彻查斯洛波一切的行踪。在几只大狗的陪同下，他小心翼翼地搜查农庄入面的建筑物。 而其他动物就保持距离，远远地跟在他后面。拿破仑每走几步就会停低，索一索个地下，闻下有没有斯诺波的足迹。他说他一闻就闻得出来，他道道索下，谷仓又索下，牛棚又索下，鸡棚又索下，菜园又索下，道道都说闻到斯诺波的气味。他会将个猪鼻贴埋地下，深深地索几啖气，然后大叫， 是斯诺波，他来过这里，我很肯定闻到他的味。 几只狗一听到斯诺波的名字，就立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敲叫声，同埋露出他们的尖牙。一种动物真的觉得很害怕，对他们来说，斯诺波几乎就好像某种无形的能量弥漫在空气之中，要透过各种各样的危险加害他们。到了黄昏，史乔娜叫晒大家出来，一面惶恐地跟大家说，他有件很重要的事要报告。 各位同志，我们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斯诺波已经在偏田农庄的费特力投诚，他们现在正是计划要攻打我们，抢走我们的农庄。当攻击开始的时候，斯诺波就会做费特力的军师。这都不得止，我们一直以为斯诺波只是为了他的虚荣心和野心而搞叛乱。但是同志，原来我们一直都搞错了。你们知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斯诺波原来一开始已经勾结了宗师，一直以来原来他都是宗师的间谍来。我们刚刚发现了一堆他走的时候留下来的机密文件，入面足以证明以上所讲的都是事实。各位同志，我想这件事解释了很多东西。在牛棚之战当中，我们不是亲眼看着他试图陷害我们，要我们战败的吗？好彩他最后都不成功。 动物听到目定口呆，这件事比起破坏风车更加邪恶得多。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才开始消化到这个消息。他们明明记得，或者起码认为自己记得，曾经亲眼目睹斯诺波在牛棚之战一役中在他们的前方奋勇向前，又不停鼓励他们，提高大家士气。就算是被宗师用枪射中背脊之后，依然没有停低过半秒。一开始大家都想不明白，这一切事实怎会说跟他其实是帮宗师的讲法夹得埋。即使是平时很少问问题的博萨都觉得很疑惑。他瞓低落嚟，将前蹄放在身体下面，眯埋咗眼，好努力咁尝试整理自己嘅谂法。佢话： 我唔相信斯诺波喺牛棚之战中非常勇敢咁作战，系我亲眼见到嘅。事后我哋唔系即刻颁证咗个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俾佢咩？ 同志，那个是一个错误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找到的那些机密文件当中全部都写低了。事实是他当时是想令到我们全军覆没。 博萨反驳， 但是他当时受了伤的。我们个个都看到他一路跑一路流血。 他扯猫尾咋，纵使个枪只是皮外伤你。他自己的文件又写的，如果你们识字的话，我可以读给你们听。他这个计划就是要到关键时刻，斯诺波会发信号叫大家撤退，将胜利拱手相让给敌人。而且他几乎可以成功。各位同志，我会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英雄拿破仑同志的话，他一早就已经得逞。 你们记不记得啊？就是宗师和他的手下入前院的时候，斯诺波突然拧转头走人，当时好多动物仲跟住佢走。你哋又记唔记得？就系喺嗰一刻，大家都惊惶失措嘅时候，拿破仑同志冲向前大叫：打倒人类！然后咬落斯诺波只脚度。你哋肯定都记得嘅，系咪啊？ 改同志。 史叫南描述得咁仔细，一众动物突然又觉得自己好似记得翻啲，最起码佢哋都记得喺最关键嘅一刻，斯洛波的确转身逃走。不过博萨依然觉得有啲问题。 我唔相信斯洛波一开始就系个叛徒，佢之后嘅所作所为或者有所改变，但系我相信喺牛棚之战嘅时候，佢都仲系个好同志嚟。 我哋嘅领袖拿破仑同志已经斩钉截铁咁讲清楚， 史乔拿好坚定咁逐只逐只字宣读。 斯洛波由一开始已经系宗师派嚟嘅卧底。 博萨恍然大悟， 哦，咁有唔同讲法。如果系拿破仑讲嘅，咁就一定冇错。 史乔拿回应： 呢种精神就啱啦，同志。 但系有啲动物留意到佢讲嘢嘅同时，一对闪烁嘅细眼向博萨好鄙视咁睄咗一下。佢转身要离开，然后又停低，语重心长咁补多两句。 我要提醒下呢个农庄入面嘅每隻动物，一定要擘大双眼望清楚，因为我哋有理由相信斯洛波嘅语党间谍喺呢一刻就潜伏喺我哋咁多个入面。 四日之后嘅下昼，拿破仑命令所有动物要到前院集合。当大家到齐嘅时候，拿破仑从笼舍走出嚟，身上佩戴住他最近颁赠给自己的一级动物英雄和二级动物英雄两个勋章。九只大狗围住他身边跳来跳去，发出的敲吠声直刺入动物的骨入面，令他们心都寒埋。他们安静地屈在自己的位置上，似乎预知到好得人惊的事即将要发生。拿破仑以凌厉的眼神横扫在场的动物，然后发出一声尖叫，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几只狗一扑向前，一口咬住其中四只猪的耳仔，将它们拖到来拿破仑的脚边。四只猪的耳仔流晒血，在痛苦和恐惧之中惨叫，狗品尝过血的味道，一时间几乎发了狂感。大家估不到的是，当中三只狗突然扑向博萨，博萨见到他们扑埋嚟，就一脚一伸在半空中踢中一只狗，然后抌佢落地，只狗立即跪地求饶，而另外两只就走夹唔透。博萨望向拿破仑，想睇下佢应该一脚踩死只狗，定系放佢走。拿破仑似乎面色一沉，即刻命令博萨放走只狗。博萨于是乎举起佢只马蹄，狗就一支箭咁飙走，身上有瘀有伤，哀嚎不止。扰攘好快就平静落嚟，四只猪一直喺度等，成身打晒冷震，面上边嘅每条皱纹都写满罪恶感。拿破仑要求佢哋供认自己嘅罪行。他们原来就是当日拿破仑要废除星期日大会的时候提出抗议那四只猪。在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下，他们招认自己是斯洛波被放逐之后一直有偷偷接触他，有承认和他女影外合一起破坏风车，还认为他们和费特力先生达成了协议，要将动物农庄交出。他们还补充话斯洛波曾经私底下向他们承认过，自己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宗师的间谍。当他们招供完毕，狗就立即割开他们的喉咙。跟着拿破仑就用一把很严苛的口吻问其他动物还有没有要招认。在鸡蛋起义中带头反抗的三只母鸡走上前，承认斯洛波曾经在他们的梦里面出现过，教唆他们抗拒拿破仑的命令。他们一样都难逃一死。之后有一只鸭上前招认自己在去年收成的时候偷偷地收买了六条粟米用来做宵夜吃了。 之后又有只绵羊承认佢曾经喺饮用水池度屙尿，佢话系斯洛波叫佢咁做。又有两只绵羊承认佢哋杀咗一只特别崇拜拿破仑嘅公羊，佢哋全部都被当场处决。招供同行刑嘅故事一路继续落去，直至喺拿破仑嘅脚边已经堆积咗一大堆尸体，空气中已经弥漫住血腥嘅味道为止。呢种场面喺佢哋赶走咗宗师之后从未发生过。当一切完结之后，剩低嘅动物除咗猪同狗之外，全部都一窝蜂咁跑走。佢哋既震惊又伤心。到底是哪一件事更令他们错愕？是勾结斯洛波的同伴所作出的背叛，还是他们刚刚亲自目睹的残酷报复？旧阵时都曾经有过很多血腥的场面，但是对他们所有的动物来说，现在他们自相残杀似乎比起以前更加可怕。自从宗师离开了农庄，一直到今日为止，都冇试过有一只动物杀去另一只动物，就连一只老鼠都冇遇害过。佢哋走到去半完成嘅风车所在嘅小山丘上面，不约而同好似围埋一齐取暖咁瞓低喺地下。高露话：妙维、班哲文、乳牛、绵羊，仲有一大群鸡鸭，每一只动物都瞓低咗，除咗猫。他在拿破仑命令动物集合之前就突然消失了。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动物讲过一句说话，只有博萨继续站在那里。他一路忐忑不安地行来行去，一路用他条黑色的长尾巴拍打自己身体的两边，时不时发出一下弱弱的叫声。最后他终于开口， 我看不透，我不相信这样的事竟然可以在我们的农庄里面发生。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些事，解决的办法我想就是要更努力工作。由现在开始，每朝我会早足一个钟头起身。 他步态蹒跚地离开，自己一个走到去采石场。到达之后，他连续收集了两批石头，将他们拖到去风车岛，然后先至去睡。其他动物围住在高露华身边，粒声不出。从他们身处的山丘上面望下去，可以看到很广阔的田野景色。动物农庄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一直伸延到公路的长木场、干草场、丛林、饮用水池，生满一片浓绿嫩密的耕地，还有农庄建筑物上面的红色屋顶，烟筒喷出来的柳柳白烟。那个是一个很晴朗的春日黄昏，草地和树篱在夕阳平射的光线映照下，镀上了一层金光。对攀动物来说，这个农庄从来都没试过令他们这么向往。而且神奇的是，令他们醒起这里是他们的农庄，每一分每一寸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高露华望落山坡的时候，双眼热泪盈眶。如果他可以讲出心底话的话，他会说这个不是他们很多年这么辛苦推翻人类的时候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些充满恐惧和杀戮的场面，并不是当晚老少校激发他们起义的时候所期待的。如果他可以对将来有一个憧憬，那应该会是一个动物能够从饥饿和皮鞭中解放的社会。所有动物都是平等，每一只动物都会按照他的能力而工作，强者保护弱者。正如他当晚在老少校演讲的时候，用他的前脚保护那班失魂的鸭仔一样。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来到一个没有动物敢说出自己想法的年代， 一个恶狗四处咆哮的年代，一个你要看着自己的同志招认了令人震惊的罪行之后遭到分尸极刑的年代。在他的脑海里面并没有反抗或者不服从的心，他知道即使现在是这样都还是好过宗师那时的日子好多，而且要防范人类回归比起其他所有事都更重要。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他都会保持忠诚，努力工作，执行他所收到的命令和接受拿破仑的领导。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个并不是他和其他动物奋斗时所追求的，这个并不是他们兴建风车和面对宗师的枪火时所追求的。这些就是他所想到的东西，但是他始终都找不到合适的字句来表达自己。最后他开始唱起英道众兽，觉得这样不多不少可以替代到他那些找不到的字句。其他坐在他隔离的动物都跟着一起唱，足足唱了三次，唱得阴韵悠扬，缓慢而哀伤，是一个他们从来未试过的演绎方式。当他们刚刚唱完第三次的时候，史叫拿在两只狗的陪同下走向他们，一念凝重，好像有重要的事要讲一样。他宣布根据拿破仑同志的一项特别命令，鹰岛众兽已经被废除，由现在开始所有动物都禁止唱这首歌。一众动物都打了个突，苗维问为什么？史叫拿很严肃地答，已经不再需要了同志，鹰岛众兽是起义歌曲，但是起义已经完成，今日下午处决叛徒是最终一幕，无论是外部的敌人定是内部的敌人都已经消灭了。鹰岛众兽所表达的是我们渴望将来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很明显这首歌已经再没有任何用途。虽然他们很害怕，有些动物本来都想提出抗议，不过在这个时候绵羊又一如既往开始他们的口号，四脚好两脚坏，一直维持了几分钟，于是乎就将任何的讨论都终止了。就是这样，大家都再听不到鹰岛众兽，取而代之的是诗人麦里密所作的另一首歌。首歌开头的歌词是这样的，动物农庄，动物农庄，竭我所能，保境安康。这首歌每个星期日升旗礼之后大家都要唱一次，不过不知为什么在动物的心目中，首歌无论是歌词定是旋律都比不上鹰岛众兽。